Vogue, Style, Makeup,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聊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在下午的5点06分，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继续进入到了运动的专题。但是今天呢，可以预告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那么充满着，对，没有那么多的肌肉啊，什么高蛋白啊之类的。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美腿，大概有多少条呢？让我想一下，1、2、3、4、5、6，至少6条吧。如果算上我的话，也许可以8条。不，今天。在今天的嘉宾面前，我只能一直保持坐的姿势，我发誓不站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超模是如何练成的。 对，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佳妮，欢迎大家。 佳妮，你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吧，因为是你的好朋友。 今天的嘉宾不仅是我的好朋友，他还是来自这个关于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表演系。可能大家一开始说这个学院会觉得很陌生，这个专业。 不，北京服装学院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不太陌生的，因为我们当年看，就是国内的偶像剧鼻祖《奋斗》当中，夏琳就是北京服装学院的。对吧？ 夏琳， 对，然后包括那个春晓饰演的那个角色也是北京服装学院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学校其实是有天然的好感的，因为觉得说，这个学校是出美女的， 充满艺术气息、美女成群的地方。 对。然后确实事实就是这样的。 对，今天 为什么后面要加一个但是？ 没有，但是我要介绍这个专业了。今天我们说这个服装表演专业，可能大家一听起来会不知道它是学什么的。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揭秘一下，其实服装表演就等同于模特专业。我们所看的名模都是出自这个专业的。 所以说说看吧，都有哪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出自于你们那个学院？ 比如说金大川。 是你的学院吧？难道那么热情？让嘉宾介绍。 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学长金大川，然后还有一些在国内比较知名的模特，比如说我们学校的陈思琪之类的，然后在国内也是比较出名的。 他们都给哪些品牌走过秀？ 我们学校男生好像给香奈儿，还有阿玛尼之类的都走过秀。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这种奢侈品牌，他们都有过学生担任这模特服装表演。 厉害！所以今天两位嘉宾到底怎么称呼呢？嘉宾，你还没有告诉大家哟。 来，你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不要谦让， 不要谦让。 我叫张玉文。目前就读于北京服装学院广告传播专业。 怎么又变专业了？ 这是他们那个专业下的一个分支。 对，我叫秦之音，我们两个是舍友。我是双鱼座。 好的，2月份生的女孩子是不是？好的。那两位呢，今天来自北京服装学院的女孩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所以我们也在表演区为他们专门准备了虚拟的 T 台，所以一会儿在今天2个小时节目当中，大家将会有幸看到来自北京服装学院专门学习模特专业的女孩子，告诉你们 该怎样去拍照，怎样来走路、走 T 台。 走，你们平时走路也跟走 T 台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对呀。 其实今天找他们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如何拍照，因为他们的这个专业呢，还是这个服装表演专业里面的一个分支，叫做应该是广告传播。它主要是走的是平面路线，可能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大长腿，但我们依然可以把照拍得美美的，是不是？ 就在 P 之前，首先要把照拍得很好。 对， 所以有很多的秘诀今天都要通过两位来告诉我们。大家不要走开，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在潮流风向标，看一看都有哪些资讯值得我们关注。 资讯的环节，让我们交给佳妮。 我们第一条资讯呢是一个超级肌肉的资讯。 每天每周二节目当中，我们都要通过就是那些肌肉男的肌肉来激励一下自己，虽然你练不成那样，但是看一看也还是蛮过瘾的。 对，可以欣赏一下嘛。我们这一次的主人公呢是一位29岁的小伙子，叫做夏良。他一直觉得呢之前自己的身材太瘦了，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他就开始迷上了健身。10年来呢增肌10千克，练出了 增肌10千克， 对， 很不容易， 增肌10千克， 对， 而且练出了一身超级肌肉。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他的肌肉究竟有多么变态。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夏良的29岁小伙。天哪，这个真空腹！ 我的天！ 我叫夏良，现在29岁，不是学体育专业，是学会诊，但是因为喜欢健身，所以慢慢接触到这个行业。 源于爱好。 其实像我的话，一共到现在目前有4年了，从小打练身体，想去强壮一点。以前的话也是比较偏瘦一点。瘦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感觉特别弱小，对吧，给人那种感觉，脸大一点有安全感的，对吧，就肌肉嘛，你长时间练，很多年练下来的话，你肌肉的这个质感和线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可能对普通来说看上去可能会比较怪异，有些可能对肌肉也有一些这种抵抗心理不是很喜欢。来健身房让我去跟他沟通一下，然后他觉得不错，然后就跟我训练。因为上镜嘛，所以说稍微身体穿衣的时候好看一点，显得紧致也很好。这话其实一般性，其实我们更注重是一个过程吧，每天比较自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结果其实也不太好。先目前单身，我也不着急。我自己其实也是想把事业来放在第一位，然后的话其他事情就慢慢以后都会有。 有没有人觉得你长得像都敏俊 啊？都敏俊。 我发现了佳妮的一个小心思，每次节目当中在周二的环节里面给我们推荐那么一两个在身形上面练得非常 strong 的男生，然后在最后都会告诉我们他的婚恋状态。 难道我们要变成相亲节目了吗？ 你提供给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那头的听友和网友有意者请私聊， 对，请私聊。 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随时放送到我们的福利。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依然还是在世界杯期间，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每天呢也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 哇， 怕堵车 马小 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 哇哦！ 但是基本上刚才就是这种健身达人，小龙虾应该是不会随便吃的。 但是像是袁一姐，我觉得你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健身达人。你会吃吗？ 当然会吃。这就是我和健身达人的区别。但其实我个人是认为说，在健身的道路上面，我是提倡那种就是 train hard eat well， 就是我好好的练是为了我能更加敞开怀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吃。 去吃。 对，当然就我这种人永远不可能练成刚才那个叫做夏良那个小伙子那样的比赛级的选手， 那样的 甚至还可以当专业的教练给明星去做一些指导之类的。 对， 但是至少保持一个 相对 觉得很 比较满意的 身 材还是可以的。 对，所以接下来这一条我觉得很符合普通人的一个练习方式。 接下来的这一条呢是一位男子，他把自己的客厅改造成了健身房，并且呢在他的这个健身房里面邀请着街坊四邻都过来跟他一起锻炼，共享健身房。 天哪，把自己的客厅贡献出来当一个健身房。 对，而且他为了修这个健身房花了20000多。 大家都免费使用吗？ 对，免费使用。但是他同时也注意到了，就是不要影响到别人，每天只开放4个小时。 这真的是中国好邻居。我们来看一看他打造的健身房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在浙江杭州发生的事情是吗？ 真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当中有很多很多。 我是楼上的邻居，来这里锻炼身体很好，特别是那个毛师傅免费提供我们场地， 还免费教 小胖那个以前是在外面做生意的，现在是回家那个养老了，弄了个健身房，让我们方便我们邻居那个人锻炼身体的。我们几乎是每天吃晚饭到这里的锻炼身体。 主要开始的话，应该就是也是为了自己健身啊。现在邻居我看到人家的身体也不怎么样，那么我想着在这个小区里面找一个免费的健身房，那我想着他们有几个伴，对吧？广交朋友，我的目的是倡导大家这个健身的一个习惯。 很多人一直停滞不前，不养成运动的习惯，理由无非是两个，第一是怕花钱，第二就路途太远。 现在毛师傅把这两点都给你解决了。 对，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好邻居的话，一定要好好珍惜。 对的， 就这样的一个免费开放，把客厅贡献出来，虽然看似好像面积没有那么的宽敞， 嗯， 啊，有一些简陋， 但是可以说应有尽有了。 对，器材其实都够用了，就是。我觉得刚开始锻炼的时候，其实只要有一个小场地，一平方米的界外就可以了。 对，我们只要是先培养爱好，接下来再求力求专业。 你哪怕每天在这个一平方米的这个距离当中，也就高抬腿一分钟，然后来做个三组，其实就会健身效果很好。 又是我们的励志鸡汤了。 所以两位文文和知音，你们平时有健身或者是运动的习惯吗？因为不一定非得是撸铁的方式。 我们学校 你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我们学校也有健身房，然后专门针对我们专业开设的。 哇，只有你们专业可以用吗？ 对，只有我们专业可以用。 天哪！ 然后在我们学校里，健身房每天满都是满的。 哦，这男生女生都会去。 对， 但是我觉得男生比较多一点。对， 现在男孩子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肌肉线条了。 对，注重自己的身材。 对，因为以前有些。其实男生当中很多那种死吃不胖的人，偏瘦消瘦型的，包括上一次你的同学， 对、 就是那种类型，所以他们都是以增肌作为目标，一定要通过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含量。那如果你们两个平时去健身房，都会以什么样的运动方式？ 我们就女生几乎会做一些有氧的运动，然后每天都跑步，然后做一些就是瑜伽的活动，然后很少会练力量的，因为就是大部分是男生，对， 怕练出肌肉块， 练出来那样的话会 影响你们的模特生涯。这是两位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学校非常棒，给他们开设了这个有力的 专门的健身房。 对， 哎，接下来我想问袁一姐一个问题，昨天端午节有没有吃粽子啊？ 别说昨天了，最近都在吃。最近一星期天天都在吃粽子，而且我最爱吃的就是肉粽，就有没有蛋黄没关系，一定要有肉， 这个可是接下来呢这条 我知道，最近朋友圈里面大家都在说，你们知道粽子的质量有多高吗？吃一只粽子相当于跑8公里。那天呢，我在吃完了一个星期的粽子之后，看到了这条朋友圈，我就把它拿起来给我的教练看，我说不好意思韩冰，请问一下这条信息是真的吗？然后我的教练你知道吗，跟我完全是一路人，他就冷笑了一声说，哼，我从来不信这种东西。因为他练得很好，他就跟我说，他说像你练这么认真，像我吃一次没事儿，没关系，练锻炼身体不就是为了好好生活吗？你就应该这样好好吃啊，当然不要天天吃。然后内心就想说，好的，吃完这一个星期我就不再继续吃了， 结果下星期又开始了。 那我至少要把家里的存货吃完嘛，对不对？不然不能浪费， 浪费粮食是不好的。 对呀，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这粽子究竟有多少热量 啊？来看一看，如果你是每天在跟我一样吃粽子，但是你又没有像我一样认真练的话，可能接下来的这条视频就要好好看一看了。 端午节吃粽子是我们的传统习俗。 这里面有一每一颗粽子的热量大约都有600卡左右。 是我们吃粽子的时候，因为它是糯米，所以它比较对 比较不容易消化。 那糯米它是属于支链淀粉，所以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个肠胃不适的问题。那加上呢，粽子里面它有一些比较难消化的蛋白质，例如比如说像蛋黄啊，或是肥肉。 对呀、啊，如果想吃要怎么办呢？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应景嘛，就吃个一颗，就等于一餐的量。 多用一些高纤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包括竹笋啊，那个菇类呀、啊。 像奇异果，它的膳食纤维的话，比如说像我们如果在餐后吃两颗的话，大概平均在6克左右，那就达到我们一餐的膳食纤维的2/3。 还可以和茶搭配来促进消化。 也要吃调味酱的一个食用，因为调味酱当中呢，主要是盐含量太高，对肾脏功能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负担。 运动吧，跑起来，吃多了就多跑一跑。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实用的，因为你像过节什么的，一年就那么一次，你不吃粽子，然后你又爱吃，好像也对不起自己，对不 对？ 对 啊，对不起辛苦包粽子的父母啊， 都是买来的，我的父母不会包粽子。但是比如说，你可以克制一下，一天吃一颗，最多两颗，好不好？ 尝个香， 最多两颗，但是你不要一顿吃两颗，不要像我一样一顿吃两颗， 一顿吃两颗。 就是我，对， 超油梦工厂大胃王非你莫属。 一颗粽子根本吃不饱，就一定要吃两颗啊！你没有同感吗？ 有啊， 说他昨天 吃，又来了一个大胃王。 不，你们知道吗？长得好看的女生通常都没有那么矫情，身材好的女孩子也都不是因为不吃饭而得来好身材的，对不对？这是说笑哈，一天一颗， 信了你的歪理了， 一天一颗，然后你一顿饭作为这个量的话，基本上其实还可以的。然后你是如果是本来就属于那种肠胃不太好消化的人的话，一定要在餐后配合一些膳食纤维，比如竹笋啊、菇类啊，还有像奇异果啊这种好消化的东西。 对， 以及你也可以配茶，像什么普洱啊、乌龙啊。什么抹茶就是绿茶，都是很好的消食的这样的一些饮品，但是有些人跟我说吃肉粽的时候还要蘸糖， 是我啦， 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已经吃，对，如果你已经吃了粽子的话，就少加一点调味料，什么酱油、醋啊，醋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什么酱油、啊、 是粽子蘸醋吗？ 我 只会蘸醋， 我就随便说一下啊，酱油啊、盐呐、啊、这种东西就少蘸一下，像糖如果能不蘸的话就别蘸了。好吧，所以其实幕后 boss 是你啊。 不要这样，我暴露了。 说完吃粽子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在潮流风向标还有最后一条资讯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最近世界杯当中也是这两天这个霸占 精彩的一场比赛， 对，霸占热搜榜很久很久的 C 罗本尊 两牙相争啊。 C 罗他一个人撑起了国家队，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可能有很多人错过了那场比赛，比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就在前两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大战的时候，C 罗是如何在最后一分钟来展示自己的帽子戏法的？ 这首先是一个 C 罗他的介绍视频。 好，我们先来看他的任意球，好不好？ 先来看他的任意球吧。 很多球迷此时此刻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最后一分钟的激动时刻。 86 分钟，透露着坚韧 ，C 罗的 坚定也透露着一丝凶狠。而这个时候站在他对面的德赫亚也需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高度的集中，索罗打门， 我看了很多遍这个球，我都不知道这个球怎么进去的。 要不惊慌，反过游泳，西罗上演了帽子戏法，他用自己任意球在空中写了一个 C 字，这是属于 C 罗的标志，难以置信 了，挽救了葡萄牙队， 难以置信，这场比赛太精彩了， 这是一个经典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啊，太漂亮了，在世界杯赛场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再看一眼 这个球，人墙迅速的下坠， 就他慢镜头和特写我都看到了，可是我依然无法相信这个球是如何进去的。 这个球的进球，布斯克斯和皮克两个人已经尽全力去起跳，但是这两个人的起跳就像是 C 罗打出的这记任意球的制高点的测量尺一样，擦着他们的头发，擦着他们的发梢飞了过去。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球迷啊，就是连伪球迷都勉强刚刚能算得上，但是是个人都能看明白，就这种球任意球 这么多人人墙站在你面前， 难度非常大。 你这球真太精准了，而且是有人在防守的，所以。佳妮是球迷吗？ 我这场比赛我可以说是重新就成为了 C 罗的球迷，本来我是支持梅西的。 梅西今年的表现确实对会让人有 可能还没有开始热起来。但这一场就是 C 罗的这个葡萄牙对西班牙这个比赛可以说是这几天世界杯所有的比赛里面最精彩的一场。真的是让我们大跌眼镜的大开眼界吧，应该这么说。在3-2这个中场的时间已经到86分钟的时候，只有几分钟的情况下 ，C 罗一个人逆转全局射进了这个任意球，就是形成了这个平局的局面。 所以问一个小知识点，看看佳妮是不是知道啊？你知道帽子戏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类似香蕉球的那种感觉。 No。帽子戏法是指一个球员三次把球踢进门里 哦， 所以为什么解说一直在说他上演了帽子戏法，是因为这场比赛的三个球都是他踢进去的， 一秒变成伪球迷。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说 C 罗，其实是因为他的这个跟他健身有关的。我们再来看这条视频， 他是如何在33岁的时候，其实在球员当中已经算是一个高龄的球员了， 对，是一个分水岭。 对，怎么来保持比较良好的一个身体状况呢？我们来看看他平时的自律的生活状态。 在他12岁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跟他说 ，C 罗你是一个有天赋的球员，但是你太瘦小了。他就把这些话都记在脑子里面，回去之后就努力的开始锻炼，甚至把他自己家的客厅给改变成了健身房。之后呢，他就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训练，而且根据自己年龄的增大，有意识的开始调整训练计划。比赛结束之后呢，不管多累，他都要先做恢复训练。其实呢，他的饮食也非常的节制，低糖低脂。一般运动员的体脂率是在10%左右 ，C 罗的体脂率仅有7%。这张， 哇 ，C 罗的身材， 真的不仅颜好，身材还好，简直是太让人没 有业务还好， 对。好吧，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稍后的一个半小时会和文文和知音一起来聊一聊超模是如何练成的。当然既然讲到了很自律的生活方式，我们一会儿也会先来看一看，问一下文文和知音平时的生活自律程度到底有多高。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没有受过训练， 能不能谦虚一点？ 没有，我说我就是没有受过训练，这两位是专业训练。 我觉得佳妮你跟他们站在一起并没有逊色啊，你也显得非常专业。 哇， 你到底有没有受过训练？ 我膨胀了。其实我没有接受过像他们一样的专业的这种院校的训练，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吧，就是高中的时候，曾经也走过时装周，然后也参加过模特比赛。我们两个就是模特比赛认识的，参加当年2013级的这个金丝路模特大赛，我们两个都进到全国。 哦， 所以是这个时候认识的。 所以你这个没有经过院校培训的人，为什么可以站在中间 C 位的位置？ 可能是因为我的衣服吧。 可能是因为人缘比较好，对。 因为好有一个傻大个。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三位， 谢谢 回到座位上， 回到 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超模的养成记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环节每周二其实就叫这个超模养成记，为的就是让大家每一个平凡的女孩子都可以通过一些运动啊，一些生活习惯来改变自己身材的现状。但是其实你们比大家有一个优势，就是你们先天的个子的要求 对 就会比别人要更高一些。 因为他们学校在选拔的时候呢就会对这个形体有一定的硬要求。 所以你们的入学的标准身高是必须要超过多少？ 在广告传播专业，就是他们的我们的身高要求是在 165 到1.75米之间。 对， 然后 还不能超过1.75米。所以佳妮你超了是不是？ 我应该是去他们的另一个专业。 对，然后我们在服装表演这个专业是在1.78米左右。 对，1.78米往上。 嗯，就要求非常高。男生呢？ 男生得 1.88米 左右， 1.88米的个子，这可以说人群当中亮丽的一抹风景。 就走在人群当中，哪怕你没有经受过训练，你的个子本来就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帅！ 我们学校女生走出去都是 回头率无数， 海拔都很高，呼吸的空气都要比我们呼吸到的更清新。 回头率很高的。 嗯， 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模特这个行业？ 我和佳妮差不多，大概都是高中的时候。然后 初三 是因为你比较高吗？那会儿 我也想问你，是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会让你觉得说哎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因为个子从小都比别人高吗？ 嗯，有这个原因。然后 你们俩多高？ 我是170， 我是172。 我是因为当时我妈觉得我走路驼背，就是没有气质，然后就是说哎拎去练一下，练你的走路，然后觉得我走路太爷们儿了，是这样的。 你可以模仿一下，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怎么走路吗？ 小时候叉着腿。 来我们就想看黑历史。 哦，是那儿吗？ 对，搞得我们主持人非常的不友善。 因为模特对女生不是要求要走直线吗？但是以前的话可能小时候因为我性格比较那个，然后就可能 性格比较爷们儿，小时候走路是螃蟹那样。来我们就要看黑历史， 对比 掌声有请。I said that 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all day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心跟你的 eyes 连你的相思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我觉得 不是，我是大哥的那种。 我觉得你没有放开，我大概能了解能理解你以前走路什么样，我来帮你学吧。我就站在这边啊，就基本上是这样是吧？是这样的。那所以现在呢，我还想看一下你单独走路是什么样子。等会儿啊，我们把镜头给你。好，对你说我喜欢你。所以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是你们真的可以保证说做到走路就是走直线对吧？ 这是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大概要练多久才可以练成这样？ 其实只要每天练就好，真的是只要每天练。 走路这个事情真的要每天练 的。 对，然后就是在模特就要站墙，让你整个人身体贴在墙上，然后是一条直线。 单独的演示一下， 我觉得这个现在就可以演示。 现在演示， 有很多的 面墙， 其实有很多的公众号都会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去快速的减脂，或者说稍微帮你塑形一下，就靠墙站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对，还可以减肥。 对，怎么样靠墙站？怎么样算是就是标准的一个姿势？我觉得你就在你后面的那个墙上来表演是最合适的。 好， 然后可以文文来演示，然后知音来解说，怎么样？ 好，好的。 把你们平时老师教给你们都分享给我们。 是要三点 对， 是肩膀，然后这胯部，然后脚后跟都要挨着，然后肚子不能挺出来，对， 一定要收腹， 对，收腹，挺胸，然后抬头，眼睛向前看， 是不是头上还要有一个， 对，像拉着你，对， 东西拽着的感觉，同时下巴还要微收， 对， 下巴还不能够抬起来，这个样子。 每天靠墙站要站多长时间？ 15分钟， 15分钟，是不是会很累吧？ 对，非常累，而且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还有加肩， 对对对对，还有加 顶书，加一个卡片在 现在就给顶，把我这小龙虾顶在头上。 真的，我们有的时候还会顶着这个东西来走路的，穿高跟鞋走。 对，就穿高跟鞋这个事情也是我接下来要问的，因为你们今天三位都穿平跟鞋嘛，但你们在 T 台上基本上都是穿恨天高以上的高度， 10厘米 对你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十厘米会显得有点低。 我们得穿15厘米往上才会跟人家持平， 可是15厘米根本没有办法走路啊，在我们正常人看来，咱们普通人看来， 在台子上还是可以走， 因为它那个防水台就会相对说比较高，就会对 防水台， 对，所以就是一般你们会说，如果要想轻松一点的话，可能15厘米的跟是加防水台的。但是如果你们去给品牌做走秀的话，现在防水台已经不流行了， 对 对， 所以现在的高跟鞋基本上都没有防水台了，防水台不潮了。 现在我们就是那种要脚背真的是弓起来的那种鞋才好看，然后鞋跟要。还是要高一点的， 对， 鞋跟还是恨天高那种高， 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过维密秀的专题嘛，然后也有让女孩子们专门穿高跟鞋过来走秀，但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然后也拿过一些像吉赛尔邦辰这样顶级名模的一些案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有一些模特在走秀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尴尬的情况，比如说一只鞋子掉了呀或者怎么样，他们真的可以保证一只脚穿着高跟鞋，另外一只脚踮着脚走，然后从上半身完全看不出来有任何差异， 这是你们基本功训练的一部分吗？ 对，也是需要的，就是在台子上鞋掉的话就一定要不能慌张，要么就把要不然就把另一只鞋也脱掉然后继续走， 要不然你就穿着那一只， 对， 一定要把这个秀 完 整的 走完，对， 就跟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日常训练的时候会练习靠墙展，就是首先让自己舒展的一个身姿， 对， 其次在真正进入到 T 台训练的时候，平时是踮着脚先走吗？ 我们是先活动完身体之后，然后就直接穿高跟鞋。对， 你们是有训练的高跟鞋的，还是说 我们就是有训练高跟鞋， 会挑一双自己穿的比较舒服的。 对 对， 训练的高跟鞋高度大概是多高？ 15厘米左右吧。 哇、哦，哎，今天应该让你们把战靴带过来的。对，应该把战鞋带了，让我们 见识一下。战鞋过来容易戳个洞，把我们演播室戳个洞。 那没关系，我们领导可以特批，今天因为有大长腿来，所以我们可以免费修补。15厘米，我真的无法想象，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我还是一个比较爱买高跟鞋的女生，我基本上10厘米就是 极限了 ，我最高的一个双高跟鞋应该是12公分，我已经觉得我的天，因为我们平时主持人嘛，就是可能站台做活动的时候就是站着主持，我曾经有一次站了3个小时，然后没有休息，就一直在边上站着，然后有、 哦、腿很痛， 对，要主持的时候就上台，然后平时就在后面站着，我到后来脱下鞋的一瞬间，我觉得我脚底板已经没有知觉了， 难道不应该是感觉上了天堂的感觉？ 对，就是脱鞋的那一瞬间觉得很爽，但是你那个爽是脚底不能瞬间缓回来，要慢慢 发麻了， 一点一点一点，就是那个完全就是像把脚给扳折了一样的感觉。 我们曾经一般参加比赛也是这样的情景，我们一场比赛下来可能得有4-5个小时这样，全程都要穿着高跟鞋， 所以最长就是你们的记录，穿15厘米的高跟鞋要走4-5个小时。 对，就是走一段休一段，走一段休一段，有可能都要走上半天差不多。 天哪， 半天！ 你知道我现在想进入一个什么环节吗？ 什么环节？ 让你们脱鞋看一下你们的脚。 交了吧。 对，所以脚上是会有很多茧子，或者是 对，就脚腕那块会磨出来很多茧子。 脚腕 对，就是鞋跟那块。 不管你的鞋跟多舒服，走这么多的路， 当然 是 穿平跟鞋走这么久都受不了，别说是15公分， 就是磨破了之后长好了又被磨破了， 所以那一块肉就是黑的， 对，就是天天贴着创可贴那样， 哦， 好心疼啊， 真的很，这个专业不是谁都能 对，所以就是一个表面看上去很光鲜亮丽，但是私底下是要付出很多心血和汗水的。 对， 一会儿呢我们请两位美丽的大脚，我听到了 美丽的大脚大脚 不过说实话，就是这个身高一般比较高的女孩子脚都会比较大，比如说我。 你穿几码的鞋子？ 真的要暴露吗？ 因为你刚刚说你身高是1米76、77 的样子，我的脚， 所以我猜一下，如果你觉得你的脚号是不好意思公布的话，我觉得你怎么也得有39码 40码 真的吗？ 那平时买鞋很难买呀，佳妮。 男鞋，而且我的鞋子基本上好看的鞋都没有我的好，就基本上女鞋的品牌鞋子都是到39截止啊，我都要气死了，你知道吗？ 但是你可以去买一些欧洲品牌的， 欧洲品牌它就会鞋号比较大。 对对对对对。 但是说实话，就像我们这么高，好看的鞋子带点跟儿的也不好意思穿，怕给别人压力。其实啊，这个鞋真的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但是你们在 T 台上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穿各种高跟鞋。 T 台上面是其实是一个就是高个子女孩重拾自信的一个地方 啊，所以身高也会成为你们平时一个心理压力吗？就是你们也会因为身高太高而感觉到不自信吗？ 还好吧， 因为我们专业是比较偏平面，然后就个子就稍微矮一点。其实我感觉我们在学校其实我 们学校大高个太多了， 对，太多了， 没有那种存在感。 对，我们是没有存在感的，对， 在电梯里面可能都找不到我们。 对，我们在这 儿就是看得到，都是1米8几的大高个。 你们同时在电梯里面出来的时候，可能还拉着佳妮说：“哎，你看到蚊子了吗？”就是这样的。等一下，上大学之前，你们在班里面算是身高高的女生吗？ 对， 肯定都是鹤立鸡群的这种。 找男朋友的时候，基本上要求得是身高多少？ 1米8往上吧。 对，1米8是个底线。 在一般的男生都给了1米5几、1米6几的女孩。 哦，对，那些个高个子，我认识好几个1米9的个子的男生女朋友都是1米5几的女孩。 天哪，你们又少了 小鸟依人的女生，我们这辈子是不可能。 这辈子跟小鸟依人这个不远了。 对。 那比如说啊，你们在跟男朋友撒娇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吗？就是小圈圈捶你胸口吗？ 我们是大圈圈。 大脚丫牛。 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 对， 当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除了可以每天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可以看到我们的大长腿和大拳拳之在世界杯期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每天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及时的爆料码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除此之外，在6月26号，也就是下周二了。 对，就是我们的台庆1周年的日子了。 对，当天呢，我们也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其中特别强调一下，你们俩可以听一下啊，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 5晚8天哦， 大溪地哦。哇，如果你自己 好诱人哦， 一个人得花50000块钱嘲笑，50000是打底的一个人。对，然后呢，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同时在1周年活动当中，不光有线上的砸金蛋抽大奖，在6月26号那一天呢，线下还要和你们一起做蛋糕看电影。哇哦，据说有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还有982特别放映厅邀请各位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又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总之，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所有的细节details 都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找到，所有的福利也都可以领到。让我休息5分钟，你们先聊一会儿。广告太多， 广告太多。但我们这次台庆真的是非常用心了， 嗯， 想吃马小的一定要注意了。 嗯哼， 哎，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其实说到这个自卑的问题啊，就其实我自己感觉我自己这个身高，在我的那个当时的同学里面，没有一个比我高的。我基本上最好一个朋友他1米68，我得这样看他。 因为那我这个1米6的人，你平时对我平时我就干脆跟佳妮聊天的时候我就坐着，他就站着，所以我仰头，我可以说是因为我坐着而仰头，不是因为我个子矮而跟他仰头说话，你知道吧？但是我跟他聊一会儿，我说佳妮你坐下，脖子有点累。对，所以 有这种感觉。 你们不明白，就是像我们这样普通身高的女生有多么的羡慕你们一米七以上的女孩子。 但其实一米七以上的女孩子，她稍微不慎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驼背， 对， 或者是歪肩膀这样。因为你平时你的小伙伴要是比你矮的话，你经常这样。 对对对对对，我夸张了。你是巨人了，知道吗？平时跟小伙伴都是这样子，不要那么夸张， 我错了。 好吧，嗯。可是我想说，我代表普通身高女生，我就想说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大家身高都是一米多，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的？搞那么夸张，真是的。好啦，这只是我们普通身高女孩子就是 diss 你们的一些小方法，但是没有想到在你们眼中跟我们说话是这样的，我的内心也受到了一万点伤害。哎，刚才既然讲到了穿高跟鞋这个事情，因为平时训练的时候要穿15厘米的高跟鞋走很久，所以你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会拒绝高跟鞋？ 是 的， 能不穿就一定不穿。 对， 就看到高跟鞋就想作呕。 就看了就感觉那不是我的鞋。 你们鞋柜里面大概有就是平跟鞋和高跟鞋的比例是什么样子的？ 高跟鞋其实也就是训练穿的和一双就是走秀要穿的，然后又再也没有了。 两双？ 对， 不可能啊，女生看到高跟鞋都走不动道啊。 我们并不是， 我真的不是，真的不会买高跟鞋， 穿不出去，真的是这样的。 没法穿，因为给别人压力太大了。就穿上高跟鞋很有可能就一米八好几了。 佳妮，你出去好吗？ 被赶出直播间了。 哎，既然说到这个选鞋的事情，我们这边有一个视频，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运动鞋方面怎么来选择一款适合自己平时运动习惯的鞋子。那么稍后对，在下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和佳妮也会详细来跟大家讲一讲，在做不同运动以及不同脚型的人在选鞋的时候会有些什么样的注意点。 对的。 然后两位呢，因为平时这个久经沙场哈，穿过的鞋非常的多，也可以一起跟我们来讨论一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首先呢，我们来说需要跳动的运动，比如 HIIT 运动，比较高强度的燃脂运动。这些运动里面常常在各个方向里面弹跳，突然转身，也有像螃蟹跑、高抬腿这一类的动作。做这些运动的受伤可能性比较高，所以一定要选择正确的运动鞋。这时候呢，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稳定性比较强，鞋底呢不会太软，回弹性强的鞋子。这是为了你在弹跳还有快速变换动作的时候能够保持稳定，不崴到脚，还有不对我们的腿产生太大的冲击。同时呢，鞋子需要比较轻盈透气，因为太重的鞋子在你跳动还有转身时会让你觉得很累赘。不透气的鞋子呢，你要是出汗很多的话也会感觉很难受。鞋子要合脚，不能太松或者太紧，太松了呢会在你运动时候跟不上你的动作，很可能会绊倒你或者站不稳。最后一点呢，就是防滑性要好，这一点不用说了吧。那么跑步的鞋子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差不多，稳定性要强，回弹性要强，轻盈透气，合脚，防滑。但是跑步的鞋子一般呢会比较软一点，尤其是脚后跟的地方。跑鞋的设计呢是更加注重在单一的往前的方向上的功能，这两点呢就不适合 HIIT 高效燃脂运动。因为做 HIIT 的时候鞋底呢不能太软，尤其是脚后跟需要在你跳动时很稳定的落地。而且 HIIT 呢不是单一的向前方向的运动，更多的是上下左右前后这样的变化动作的运动，所以很多跑鞋呢是不适合的。适合做运动的鞋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裹脚性要好，就是这个面料要包裹你的脚，跟得上你的动作。在做对我们的膝盖有要求的大重量运动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离地面比较近，重心要很稳定，所以呢鞋底是不能很软的，而且也不能太高，因为那样呢容易导致我们的重心不平衡，也容易导致负重后我们陷下去找不到重心，就很难发力，也很容易受伤。而且 Converse 呢它的防滑性能也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双鞋子呢感觉是很多撸铁达人都必备的一双鞋子。那么最后呢就是在瑜伽垫上的运动，比如拉伸运动还有瑜伽运动，这些运动呢其实你是可以不穿鞋子的。但是像马甲线运动呢，像有跑三者或者是平板开合跳这些需要脚跳动的运动，如果是初学者腹部力量呢比较弱，那么我还是建议大家穿鞋子。 I said that 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

就是颜值感觉不像是一个专业举铁达人该有的东西以后，我就没有选择它来做我的深蹲战鞋。对，那你们平时跑步的时候，刚才知音说是会有自己的这个跑步鞋，文文呢？你的选择上呢？ 我就是穿比较舒服的、透气的，然后跑步， 不一定是那同一双鞋，有可能会换着来。 对， 那你们在平时买，不管是平跟鞋还是高跟鞋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脚型其实是不一样的嘛。有的人的五个脚趾头的分布是大拇指最长， 对； 有的人是食指最长， 对； 甚至是不是还有中间那个第三个脚趾头最长的？ 对，我们这有一张脚型图可以看一下。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各位一定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很有可能你这么多年来买鞋都没有买对过。 对，接下来就听我们给你们讲一讲。 是的。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类型的脚甚至都有自己的名字。 对，第一种脚型就是一溜下来的那种， 就从哆来咪发嗦， 对， 依次变低变矮， 这是属于埃及脚。它的特 征，它居然还有名字叫埃及脚。 对，叫埃及脚。它的特征就是大拇指是最长的，然后其他的这个指头是依次递减的， 就跟音阶一样。然后第二个脚型 叫做罗马脚。这罗马脚呢，就是前三指基本上是一样长的 啊， 然后后两个稍微短一点点，这个样子。然后第三种是希腊脚。 天哪， 希腊脚就是第二个脚趾头就是长出来一点点，长出拇指这样的脚型。袁一姐，你是什么样的脚型？ 我这三种都不属于。 真的吗？ 就是我大概前四个脚趾头是属于 Egyptian， 就埃及脚，就是从哆来咪发开始的。但是我的小拇指很奇怪，我小拇指是直的，不是弯的，所以我的脚拇指要、啊、我的小拇指要比第四个脚趾头要长一些，所以我穿不了那种尖头鞋。因为尖头鞋的话、对于小拇指要求必须是乖乖的、小鸟依人状的。 对， 那样鞋就会挤我的小拇指。 你是混搭呀。 对，所以但是我是 Egyptian 和哪一种的混搭也没有找出第二种混搭的方式啊，没有找到小拇指那特殊。 你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 我太 special 了。所以你们几个呢？ 我是一。 哦，一的那种。 这样就很好，能够找到 正常 对应的。谁不正常？采访过来劲儿。文文呢？ 我大概是属于 再看一下 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的吧。 之间？为什么是之间？ 就是也没有说这样。 导播老师不要捣乱。你说 调皮了。 就是没有说一溜下来，但是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弧度。 对，一点点弧度，没有说这么直的就下来。 所以我觉得你的脚型应该属于比较好挑鞋子的，因为像知音那种完全是属于就一号脚埃及脚哆来咪发嗦的这种，他也没有办法穿尖头鞋，因为会磨你的大脚趾。 但也还好吧，还好，因为比较瘦。 绝对不是因为我脚胖，根本没有，真的只是因为脚型没有长好，所以你的脚是比较窄瘦型的。 对。 然后文文的脚型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好挑鞋，尤其适合穿尖头鞋。 它的脚 因为你偏中间。对，我的脚也好看。 还只有我是属于这三个，就是我是属于第二种脚，罗马脚。就非常非常的，就简直是一模一样的那种属于。 我想看一下 啊。要看吗？好好多剪子。 所以你们平时自己有觉得说在挑鞋型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忌讳吗？就是哪样你们各自的脚型什么样的鞋子不适合穿？ 其实我穿匡威的话，最开始就是前面两边那块会有一点点挤，就是要穿开 大拇哥的外头。 对，就是两边前面， 然后小。 对，因为它本来就那个鞋型它就很窄前面。 因为基本上就一号脚埃及脚脚型的这样的脚的类型，它会五个脚趾头分得比较开。就是平铺开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虽然你的脚窄，但是它的五个脚趾头每一个都是 向前的。对 对， 有位置。 位置。 对。 所以不太适合穿那种特别窄的那种。 对。 鞋头特别尖特别窄都不太适合。 会磨脚开始的话。没穿开的时候。 那文文呢？ 我就还好。 对，你这种脚型是最不挑鞋的。 就只是会后面的时候会不跟脚之类的鞋，但 前不跟脚是因为脚后跟的问题。 对， 你知道我很惨的一点是我不仅就是小拇哥很挑鞋，同时我还没有脚后跟儿，就我穿不了就是那种船鞋呀， 那很难挂住 走路， 挂不住鞋。对，以及就是去年前年了吧，迪奥他们家出的那一款小猫跟的那双鞋子是后面是一个皮筋的， 蝴蝶结的那款鞋，那款鞋子我走五步就要提一下脚后跟，走五步再提一下脚后跟，因为我完全挂不住那样的带子。 天哪，那你这个真的是很特殊的脚。 哎呀，所以能选到自己合适的鞋子的时候就一定要买下。又给自己给我找了一个理由。佳妮呢，你是？ 我是属于第二种脚型。其实第二种脚型是应该算亚洲人比较多的这种脚型。 嗯哼，就是前三个脚趾头差不多长。 对，其实我的脚是很标准的脚，但是我的大小不标准。 所以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一些困扰。 对， 所以像其实选平跟鞋的时候和选高跟鞋也会不太一样，因为比如说你平时穿，像佳妮穿四十码的，对， 但你穿高跟鞋。好郁闷， 很换又重复了一下。所以你在选高跟鞋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要偏小一码或者偏小半码？ 我穿高跟鞋的话，如果是穿那种凉鞋的，就前面脚趾头可以伸出来，我都会穿39码，就假装自己脚小一点。然后但是平时要是穿运动鞋，至少得39半。至少39半。 嗯哼，因为像有一些，我不知道知音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你知道就是 Stoicism 前两年很火的，包括其实最近张雨绮也有在自己的小红书上有 po 过那双鞋，她自己觉得她是既出街然后参加活动频率很高的一双鞋子，就是两根带子，脚脖子上一根带子，然后脚背上只有一根细带子那款鞋子。 是的， 你试穿过那双鞋子吗？ 我有穿过 那双鞋子。在你的脚型上是不是会显得你有五个脚趾头分得很开？ 就是因为它要是走起来的话，因为它那个不是有一定高度吗，走起来的话脚趾会往前冲，但是还好，但是我觉得那个走时间长的话脚背会有一些勒。 对，因为它那根带子实在太细了。 对对对， 我为什么， 但是真的是好看。 对，我为什么会问知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脚型前四个脚趾头其实也是哆来咪发嗦这样的，哆来咪发，对，所以我也会遇到说，我也会遇到说，就是脚趾头需要平铺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尤其在穿带跟的凉鞋的时候，不能穿，怎么说，就是这种 细带的， 不是细带，是。不能穿这种脚趾头完全没有束缚的这种鞋子 哦， 就必须得裹一点。 对，必须要么就是夹脚的，要么就是鱼嘴的，要么就是怎样的，要不然的话在走路的时候就会像刚才知音说的那样，五个脚趾头长得很开， 对， 就为了抓 自由发展。 对对对对对，感觉海草海草。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好说到超模的心路历程的时候，讲到女孩子在挑鞋的时候，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脚型，然后在平跟鞋甚至是运动鞋以及高跟鞋上会有一些自己的小的忌讳和更适合什么样的鞋型，也告诉大家三种这个脚的脚型。但其实足弓尤其是高跟鞋， 对， 穿着舒不舒服，足跟是不是匹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当模特不能是扁平足吧？扁平足当不了模特吧？ 扁平足应该不稳吧？ 只要他能 走起来， 走得起来，他就可以。 你们肯定都不是扁平足吧？ 不是。 你们身边有知道说谁是扁平足吗？没听说过。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扁平足。 是吗？ 对，你们知道什么叫扁平足吧？就是整个脚掌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张图。第一张就是正常的足弓。你如果假如说让你的脚去画画的话。你的整个脚底板去 沾点水， 沾点水或者是颜料的话，在纸上，就应该是在足弓那个地方是弯曲的，凹进去的，不会着地面的。那高足弓呢，就会出现像第二张图那样，就中间那一块完全没有了，几乎没有，就是足弓偏高。第三张，如果你踩上去是一个熊爪，熊大熊二的熊爪的话，那恭喜你就是扁平足了。我身边有一个男同事，他是扁平足。 男同事， 对，男同事还好，他是男同事。我有采访过他，那天非常巧合的，我说，哎，那谁谁谁，我今天正好讲到了扁平足这个事情，你有知道身边谁是扁平足吗？他看了我一眼，他看了我3秒钟，说，我就是啊，我就如获至宝。我说，天哪，你快告诉我，作为一个扁平足是什么样的体验？他说我不会跑步，不会跑步。你看，你们都跟我当时一样很坏，觉得很开心，好不容易捕捉到了一个扁平足，没见过，就恨不得 小邪恶， 恨不得把他圈起来，问他个3天3夜。就跟我说，他花了很长时间学会跑步，因为他没有那个就是弹起来，就是脚往前弹的那种状态，他不会， 他没有那个足弓， 对，没有足弓，所以没有什么支撑力。 而且走路走不了太长，不能陪女朋友或者老婆逛街逛太久，因为他因为没有支撑力。那这个我没有问过，但他其实是一个举铁达人，所以他就跟我说他有很多的困扰，比如小时候跑步永远都不及格，然后以及走路走不了太长。所以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没有足弓的话，高跟鞋通常都对足弓是有要求的， 对， 你必须要有足弓这个东西，不管你足弓是高还是矮，要不然的话它那个弧度是没有办法支撑住的。你想要让一个扁平足穿上高跟鞋，就等于生生的在它这个扁平的脚底下拱起一个包包， 就相当于是踮着脚， 你们能想象吗？所以会很痛苦。所以我由此大胆猜想，你们身边尤其是做模特的这行的一定没有扁平足， 应该是没有的。 这样我给文文和知音一个任务，回去以后做一个就是班级内的调查，对，你们专业的调查，你们这个服装 表演专业 有没有 扁平 足，好不 好？答应我要去做这个调研，下周二之前给我答案好不好？我们的节目表跟大家回馈一下。好了，既然说到这个鞋型脚型什么的，我们想看一下就是作为服装表演专业的你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在日常训练当中是怎么来接受高跟鞋训练的。我特别想看一下你们踮脚走路走 T 台，可以满足我这个心愿吗？ 可以。 我们表演区欢迎各位。 踮脚走还没有尝试过。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接下来要看服装表演专业的小姐姐们怎么样踮脚走 T 台，见证实力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要错过。哎，佳妮去跟他们走踮脚走之前跟我们回馈一下，在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关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话，都可以抢到我们什么样的台庆福利，好不好？ 首先最近不正好在世界杯期间吗？我们节目特别贴心为大家准备了看球必备的小龙虾。 对， 在6月14号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每天就将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及时的爆料马小一份， 在我们面前就长这样。一会儿我要跟广告商 好想吃 商量一下，我们一会儿想看一下他们头上顶着小龙虾可不可以走得很稳当。 哇，你直接给我们冠名了吗？ 对。 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福利啊，这个福利也是小龙虾有关。我们6月26号就要即将迎来我们青年广播的台庆一周年，在当天呢，我们还准备了有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面不仅是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精美礼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大奖。知道这特别大奖是什么吗？ 一等奖简直太让人羡慕了。 一等奖是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说到极致啊，这个地方你可以想到哪里？ 顶级海岛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对，所以这样的一个邀约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 对，赶紧关注啊。 除此之外，6月26号当天，我们除了线下的线上的砸金蛋抽大奖之外呢，线下还要和各位一起做蛋糕看电影。据说有我们台的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以及982特别放映厅邀请各位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还会有超丰富的抽奖活动。 哇， 总之一切都邀请各位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关注吧。 好了，此时此刻佳妮你可以去到表演区和文文还有知音一起来踮脚走路。你们不应该把鞋脱了然后直接光脚，这样效果会更明显吗？ 能点起来。 哦，穿着这个鞋可以点起来是吗？我怕你们，我怕尤其是佳妮这样的船鞋渔夫鞋， 其实我这个鞋底还挺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 那知音，你可不可以把裤管稍微卷起来，也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你是在踮脚走路。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 没关系，我们为了训练， 是见证模特们踮脚走 T 台的时刻。要不要热一下身？ 可以， 什么活动一下脚踝和手腕啊什么的？ 可以。 可以了。 你平时会做什么热身运动呢？ 就是在舞蹈房里面就做一些基本的开肩啊压腿之类的。 哦，也是这个跟舞蹈这形体芭蕾训练相关的。 对 啊，那现在可以先让我们文文来试一下吧，踮脚走 T 台。 就是尽量让自己重心在中间，然后往前走一条直线就好，就还是走一条直线。 走一条直线，其实这个踮脚走就对脚踝力量要求非常高哦。 哎，我想问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是走了直线？刚开始练的时候你们会一直低头看吗？ 也是会低头看的，因为不确定你自己走的是一条直线。 对啊， 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冲着一个点往前走就好了。 嗯， 对，只要是你盯着你的镜头一直往前走就好。 所以你们在走的时候，等到后期慢慢熟练了以后，会给自己找一个参照物。 对， 包括在 T 台上走秀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嗯，而且就是其实我们走直线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交叉步。只要你交叉起来的话，就算不直线 也 至少是 对 很好看。尤其是这些维密超模，他们在走内衣秀的时候会特别的注意就是自己的这个跨步幅度嘛，他们就会选择走交叉步，就像这样就交叉交叉交叉。哎呀，我走的好丑啊。 我刚想问的是走交叉步会不会就是让人觉得是在耍胯甩胯。 嗯，这个就跟他们的这个基本功相关，他们一般都会很注重核心的力量。在训练的时候，来，你们专业的来解答一下吧。 我们老师也对我们的胯要求非常的严，因为就是走路坐胯或者往前挺的话就会特别的丑。 哎，可是为什么我们观众在看 T 台秀的时候就会觉得模特是在挺胯呢？ 就会往前挺是吗？ 对呀、啊。 这可能就是 并没有 是一种范儿吧，因为它每一个阶段它的要求是不一样，但实际上基本的要求是你的胯还是不要有太大幅度的变动。但是像是内衣秀，就像是这个维密这种秀，它需要一些活力，可能就会模特就会带着胯稍微动一点，但其实他们的核心必须要非常稳，要不然在走路的时候就容易摇晃。他们脚踝力量要求很高。 嗯哼，我此时此刻就是恨我们的表演区步幅太小。 对，真的走不开几步。 你们就应该给你们准备100米的跑道。来，我们来一段音乐，三位一起来踮脚走一下好不好？ 好， 把话筒放到一边，我来选一个跟刚才不一样的音乐给你们走秀使用。Hold up, hey. 这个是不是不太适合走秀？这个吧。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说好的走秀呢？开始跳起来了，这个还行。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呀。塑料姐妹情此时此刻都看到了，走着走着走着有一个人出话了，被挤出了 T 台。因为这个面积有限哈，不能够让你们完全展示出平时的训练的成果，但是我想要考验的是你们两个不是学习的偏平面的这样的表演吗？能不能给我们来展示一下模特在走到 T 台最前端以后会有一个定格的画面，就摆 pose。像包括像维密秀上，其实 pose 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一定要做出自己的范儿。你们就假装走到了 T 台的最前端，然后做5个 pose， 好不好？连续5个，我给你们10秒钟思考时间，好不好？准备好了吗？不一定要维密范儿，我觉得就要你们自己的范儿就可以了，好不好？那这样子，文文你走维密范儿。 No。 那知音你来维密范儿，知音来维密范儿，文文来自己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来换一个音乐啊。你们随时可以开始。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心脏蹦蹦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 谢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pose 这种摆法，对于每一个走秀的模特来说确实还是考验度挺高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多人，然后不停地在走，还要保证 pose 不会重复，这点难度其实挺大的。其实 然后最基本的只有两个动作，基本上所有的模特都是那两个动作，然后或者延伸出来一点点，根据服装的变化。 对， 如果你是那种特别包身的衣服，可能你的服装这个就是这样子，腿型是靠前的。但如果你要是一般时装的话，基本上就是两边这样的动作，只有这个基本动作。 对对对。 所以像维密那种，其实它不是传统的时装走法。 嗯哼。所以你们平时还是按照就是传统的时装走法在训练的，对吗？ 对，我们平常定点也就是定一下，然后就可以走回来了，没有说要求时间特别的长。 如果是像比赛的话，就会要求动作多一点， 因为要展示自己的魅力。 对，如果服装的话，就是很简单，因为要展示服装。 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刚开始的时候答应大家嘛，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仅要展现自己平时的训练日常，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作为平面模特，怎么样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手就拍出大片儿？这样就可以，你们教一些秘诀之后，怎么摆 pose 摆得好看，摆得腿长，摆得显瘦，摆得有滋有味，这样才可以让日常生活当中女生在让别人给自己拍照的时候少说两句，说哎你给我拍瘦一点啊。 其实我觉得摄影师其实更重要。对， 话是这么说啦，但是其实 pose 也很重要。 对， 因为同一个摄影师，如果你 pose 摆得不一样的话，效果也会大相径庭。那我们预告一下吧，在下面的半个小时，我们就会请两位文文和 还有我们知音， 对，来教大家作为平面模特、平面专业模特，怎么来教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摆出大片的 pose。各位一定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马上回来。 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都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延伸，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一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

大波浪， 这是一次性的，嗯， 一次性的， 对， 他还没有烫过， 明白。然后这 哇， 这个 造型很帅， 这直音吧， 嗯嗯嗯，对。 这是你的日常生活照吗？ 是我帮同学拍的毕业作品，就他们也是学服装表演，他们会有自己设计衣服，然后毕业作品就去帮一下忙。 这件衣服非常神秘和性感 了，对，很好看，而且 它主题是复古，对，主题是复古， 因为你那个面纱， 嗯， 一戴就感觉有复古的那种气氛在， 我们都得认认人啊。 最后这也是知音， 对。 这种照片你知道吧，就是坐在一张凳子上，然后把一条腿抱在自己的胸前的时候，就真正是考量腿型好不好看了。这种照片我们就不建议普通身高的女孩子普通身材的女孩子来效仿了。 对， 对， 对， 因为你如果拍出这样的造型，可能会让 P 图师很抓狂。对，要 P 出好看的腿型需要很久，所以接下来请两位到我们表演区教一教大家，怎么样能够让普通身高普通身材的女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容易拍出好看的照片，好吗？当大家也说了，说摄影师真的很重要，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如果腿型没有摆好 ，pose 没有摆得足够好的话，你没有资格让摄影师蹲下。 对， 因为他即使蹲下了，你没有摆好姿势，依然会拍出很难看，有可能会拍出双下巴和大鼻孔。 哦， 对不对？很可怕。所以哪些地方在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摆出来，哪些地方在拍照的时候注意一定要收回去的，我们来听两位专业人士的讲解。我们可以拿着话筒跟大家讲解一下好吗？他们在观众区黑压压的观众区捞出了一根话筒，然后拿到了 T 台上，教大家怎么在日常生活中拍出硬照。谁先来？ 我先说吧。 好， 因为我是一个觉得照片是一定要特别自然的那种，所以我一般会让朋友们，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拍照方式呢，就是街拍的那种形式，就是我一直动一直走，然后就他抓拍，一直用相机抓拍，然后直到抓拍到那个特别自然，然后又配合特别好的一张照片。 摄影师太难了， 好累啊。 如果帮你拍街拍的话，你会怎么走？ 我会就是比较就是随意一点，就看当时 得走得好看。 对，因为按照当时的，等一下我没说完。按照当时的那个穿的服装的感觉，就比如说你穿裙子的话肯定是那比较淑女，然后但是一般我的打扮就是比较休闲一点，然后我就会酷一点，我可以演示一下。 哎，佳妮，我觉得光说不练假把式，你现在我们请佳妮拿着相机到她的对面去，然后呢知音就现场给我们摆出她平时要被街拍的状态。 天哪， 然后佳妮你就作为一个普通摄影师，因为咱们每个人不可能身边都有一个专业摄影师嘛，咱们就用普通摄影师，然后专业的模特，看看能不能像知音那样说的那样拍出街拍的感觉，好不好？ 我可是知道佳妮的摄影技术的。 天哪， 真的， 我从你的笑容当中感受 特别考验知音的拍那个啥的技术了， 摆 pose 的技术。 对。 然后我一般会，因为我会选择，就是拍照多，然后会知道自己的角度，然后我一般觉得我右边侧脸比较好看，然后我就一般会把我自己的好看那边脸尽量在面向镜头，是这样的。 Okay， 好的好的，来我们来现场演示一下，知音喜欢街拍范儿的，怎么样通过知音的 pose 摆出来以后，能够弥补掉佳妮不太好的摄影技术的这样的短板，好吗？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现场学习一下怎么样街拍。你会怎么去找镜头的角度，这也是我很好奇的。 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露我的右边的侧脸和正脸，左边一般就不会出镜。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知道自己就是哪边脸上镜比较好看，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找好自己的角度。 好的。佳妮，你现在拍了几张了？ 我没数， 可能已经200张。所以虽然是街拍，我也看到知音在不停的在定格，所以其实你还是会有定格的时候的，对吗？ 对，就是1到2秒，然后就比如什么撩头发啊，什么头疼啊、牙疼、嘴疼啊这种都可以用上。 佳妮，你现在觉得手机里面有可以拿得出来的照片吗？ 我没看， 很实在。 来，请佳妮把手机给我看一下，我看看有没有能够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的街拍照。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直播间的构成，我们此时此刻镜头里面展现出来的好像是 T 台，但是哎有哎有哎有哎，但是其实我们现场是用 偷蓝图像的方式的，所以从佳妮的手机里面看到的会是在蓝幕布前摄影棚里面的知音的状态。来，我可以把一些觉得不错的照片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原图吗？怕怕的。 没有问题，知音自己心里 有没底儿。 我来给你这个底气好不好？ 街拍看那个运气，就不对， 所以必须要让摄影师保证自己的内存是足够的。 对，天时地利人和必须要一起才能拍出 好。我觉得有几张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这张。 哦哦，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挺有感觉的。 下一张，感觉像找钱。 对 对。 自己的钱， 对， 这一张就是说，哎呀，那100块钱怎么刚才还在，现在不在了， 没在了，头疼。 所以这就是你看啊，他虽然知音是在使用，一直在移动，然后稍微定格的这样的姿势摆出街拍的状态，但是你们看，他一定会是有一条腿做主力，后面那条腿是做主力腿来支撑的， 对， 前面那条腿冲向镜头的那条腿，它是一定会尽可能的伸向镜头的， 对， 这样就可以让人觉得说视觉上拉长了你的脚，你的腿的长度， 是的， 所以这么关键的点，你为什么不教给我们呢？你今天有腿，你一直都有。 看，如果是这样的话，腿是什么长度？这样，哇，简直是！ 所以其实就是三角形当中那个最长边的那个原理，你就要让你冲向镜头的那条腿成为三角形里面最长的那条边才行。地面和你主力的那条腿其实就是直角三角形的那直角边。而你伸出去的那条腿就是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的那个 C 方。 哇哦， 你看我 get 到了， 我把它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是不是可以加入到你们的教学的教程当中？ 可以跟老师说一下哦。接下来就请我们文文来展示一下，给大家进行 拍照风格。 我平时拍照就比较文艺了，然后就是偶尔会坐在咖啡厅啊，然后或者是在比较好看的就是风景点拍照。 所以因为你的一头长发真的是， 对，这真的是我真的最喜欢拍的就是背影，去哪都是拍了哪个地儿的背影。 但是你知道背影腿好看也很重要，虽然你的头发就已经很抢戏了，但是其实你是因为身材好嘛，比例也好，所以你不担心。有一些个子矮的女生其实是不能留你这样的齐腰长发， 对，会有点压个子， 对，整个就是55分从背影来看，但是你就没有这个担忧。那好，让我们文文现场展示一下背影杀， 来， 拍背影怎么样可以把自己的比例拉得更长一点呢？尤其这种长发女生很容易就拍出就是55分的身材比例啊， 对， 因为腰线也看不到啊， 是，这个很难哎。 如果有风的话一定要让头发随风飘扬，要像海草一样， 像一颗海草。 哦，飘完了吗？ 好飘逸。 所以你看文文在拍的时候他的腿也是有讲究的，文文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伸出来就一定要伸出来这样的。 来，让文文 拿起话筒， 对，知音给我们看一下你拍的照片的效果是不是如他所说，背影真的是可以。 哇，天哪看一下， 如果各位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狐狸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的话，真的太可惜了。这样给你们10秒钟连接一下，登录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然后我们也用这个微信电视 Apple TV 的方式直接给大家能够看到最真实的图片好吗？最清晰的照片。这个时候可能知音会有点不服气，为什么我刚刚是举着手机？ 摄影师的问题吧。 哎，稍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要连接一下我们的 Apple TV， 这样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直接看到我们的硬照，长腿硬照。 哇， 已经来了，对不对？ 来了。 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硬照啦。 所以长发真的不是会毁掉你身材比例的一件事情， 主要还是看会不会拍。 对，主要还是看 pose。你看， 哦，腿很长， 一撩头发。全是酒。 哇，仙女， 我觉得后面要要垮。 这张即使就是面部表情看上去没有那么的完美，但是整个的 感 觉很自然，包括腿型， 对对对， 那个姿势就是感觉不做作， 对， 不娇柔造作，非常的自然。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哇！ 瞅瞅人家及腰长发，也可以拍出1.8米大长腿， 学到了吗？ 哇，这个如果配上5毛钱特效的话，就是在接雨，就下雨的时候，就下雨的时候在接雨点，或者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桃花雨的时候在接花瓣。天哪！我觉得知音绝对是白白的好朋友， 他就是拍照小达人， 都是24K， 纯金的友谊。哪怕是半身照也很棒， 头发的特写， 哇哦！哎，最后节目一点时间，来来来，掌声鼓励一下你们两个，太棒了，太棒了！最后一点时间，请两位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尤其是文文，我想讨教一下，你这一头长发留了多久？然后平时是怎么保养的？是不是像大 S 曾经那样，非常的苛刻，不允许别人碰啊？然后坐在靠背椅子上也要先把头发撩起来啊什么的。 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留了，因为就是 高中开始留了几年， 从高中到现在就没有剪过，大概5-6年吧。 一刀未剪吗？ 也是会修剪，然后也会剪一些，但是不会说一下剪得很短。 明白。 然后也不会烫染， 长度没有大动过。 对，就一直保留在这个长度。 那平时会有什么护理吗？ 就是头发不会洗的，天天洗的特别勤，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干性的头发，不会出油，然后就是。隔一天洗一次，然后每次都会用大量的护发素， 然后也不会什么扎头发呀， 扎头发很少，因为有的时候头发毛躁之后一梳就会断很多头发。 所以你平时掉发洗一次头会掉很多头发吗？ 就是如果不经常梳的话还是会掉的，就是 每天都要梳。 对， 哇，真是。但是这是发质的原因，就是他这样的发质才可以留那么长，像我这样的发质就留不了那么长，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细软，然后自来卷的头发。我如果留到这么长，可能尾部就只剩这么一小撮。 对对对， 对，头发 越来越 细软。对对对，好吧，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服装学院专门学平面模特的两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两位也其实是在各大模特比赛当中都有很好成绩的。 对的。 也希望不久将来可以在各大品牌的秀场上见到你们，也许有一天说不定维密秀你们也可以拼一下，去不了 Victoria's Secret 也可以走 Pink 嘛，对不对？你们的身高方面是可以的，对，相信自己总是可以实现的。佳妮对你们两位同学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觉得哎，今天他们来之后我感觉我自己已经老了。 那别这么说，你看上周我们说健身的时候，佳妮就说哎呀，看到你们以后我觉得我马上就要开始健身，然后今天看到你们以后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已经远离 T 台很久了。 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一个时时刻刻都在灌自己鸡汤的人啊。今日份的佳妮鸡汤送给大家。 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梦工厂》超模的日常生活。我们其实今天还有很多没有聊到的，下次如果有机会还可以继续聊一下你们平时日常生活的饮食啊、作息啊等等等等。今天还只是揭秘了一些日常训练哈， 对， 15厘米的高跟鞋走4到5个小时，这就是超模的日常。所以各位不要只看到他们日常的光鲜亮丽，也要 看到他们背后的辛酸。 对，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也了解了一些他们背后的辛酸。但是呢，最后一个时段交给各位，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拍出硬照也是非常实用的。 对，干货满满。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稍后为你们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佳妮， 也感谢两位， 谢 谢你们， 谢 谢，拜 拜。 Bye bye。 be strong, but the strength I have is washing away. It won't be long, long before I get you by my side and just hold you, tease you, squeeze you till what's been on my mind. I wanna make up right now, now, now. I wanna make up right now, now, now. Wish we never broke up right now, now, now. We need to link up right now, now, now. I wanna make up right now, now, now. I wanna make up right now, now, now. Wish we never broke up right now, now, now. We need to link up right now, now, now. Girl, I know. 快把高人荣耀，主动是拘束的解药。We make daddy， 我们一出现焦点就和别人无关。 都用 crazy， 都用 crazy。 如果太靠近，可能会失去安全感。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甚至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